有大约20架车相撞。警方初步调查相信是气温急降令到融雪或者雨水在路面结冰引致意外。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云量较多，日间温暖，下周中期有几阵薄雾，下周后期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啦。咁较早前喺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近住管道出口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而家狮隧九龙入口嘅交通咧，仍然都系非常挤塞噶。窝打老道喺狮隧嘅车龙排到近太子道西。另外，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咁就系较早前喺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近住管道出口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而家咧车龙仍然分别排到去窝打老道近太子道西同埋观塘道近启业村。咁另外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中慢线咧，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啱啱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龙尾去到风力楼。就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中慢线较早前有意外，虽然清理好，而家龙尾去到近风力楼噶。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和富中心。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咧，而家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排到去英皇道近永兴街。咁而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油站。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龙排到近联合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之后提提大家咧，喺维多利亚公园有公展会活动，直至到5日12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基利佐治街，分别会划为行人专用区。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要戒烟就要为自己定立目标，食少啲，健康啲。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二月啦，等佢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和 Beautiful Sunday 的 Barbie 林慧啊。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 梁静茹的暖暖，只是听个名字都已经暖粒粒了。不过这一首歌最重要就是提醒我们，很多时候一些感恩和多谢人的说话都应该要讲出口的，告诉他你有多么珍惜他，重视他，当然都可以令到人暖粒粒的。 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的。 你比自己更重要。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还有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些，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今日 出门口嘅时候咧，发觉个天气咧冇咁凉啦，冇冻到呢啲即系灼啊、赤啊咁样嗰啲。 你又讲天气咧，上家节目嗰啲人咧、又真系话我哋。 唔会， 你唔会啫嘛，因为包晒佢哋度。 因为话嗰个都唔系香港， 唔系有个喺度嘛。 佢嘅眼睛啊，讲咩咧咁样？ 但系下个礼拜又冻翻啦。 吓又冻啦？ 系啊，天文台讲咗啦。留意啲唔留意啲嘅你。 系啊，我只系留意咗今日咋。 唔紧要啦， 今日天气如何啊？ 今日嘅天气啊，哇，好翻啲啦！今日咧21度，相对湿度咧60%啊！咁咧今日下昼同埋今晚咧天气预测亦都系天晴啦，吹紧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咧间中清劲噶。 嗯，有啲淡、啊，天气干燥饮多啲水、 啊。系啊，其实呢个时候咧亦都好容易感冒噶，所以咧记住咧，除咗饮多啲水，仲要着多件衫哦。 系、佢把声好性感喎、 啊， 突然 间。系啊，沙沙蒙蒙咁样咯。 系咯，磁性嘅声，你而家可唔可以讲句？大家好， 但可不可以 我系思培， 可唔可以用你自己戳到靓嘅声？ 大家好，我系思培。 哇，好好听，可唔可以再戳啲啊？ 再戳啲啊？ 系啊。 大家好，我系思培。呢个系陈尚志认真做，而家仲有的神莫莉同埋阿乐， 佢可以唱埋云之龙嘅饭碗。 佢好可爱系咩？你要佢再戳啲，佢要揿住自己个鼻， 鼻音要重啲， 鼻音重啲咁样。系啊，喂，正式开始今日星期六嘅陈尚志认真做。 系啦，咁啊呢排大家都好多旅行去啦， 系啊， 系咯， 系啊， 教你多， 系啊， 即 系 你欧洲游， 你啱啱飞完翻嚟啦， 系啊， 咁啊，我哋节目入边有啲人又今日就准备飞啦， 系啊，边个啊？ 乐哥学嘢， 系 啊，学， 但 乐 哥 去 欧洲， 系啊， 你去边啊？ 我去泰国实习天气，去感受嗰个实际嘅天气系点嘅。 你去沙瓦迪卡 体感， 系啦，嗰个体感同埋落雨嗰个分别系点嘅？ 以为唔系， 同埋三分二天气，好似欧洲咁就落雨。 泰国系三分二阳光，三分一落雨，因为佢系突然间就落雨噶啦。 系阳光之后就落雨， 系阳光之后就系啦，系啦，同埋好得意噶。泰国咧日头之后就夜晚噶。夜晚之后又入口，好鬼过瘾噶！ 神奇， 我成日都话泰国好特别咯。 你唔讲我真系唔知道， 好实用啊！呢个知识， 唔得唔得，我要尝试下去泰国感受下系咪真系咁先 啦。所以就派你出去， 系啊， 去泰国感受 唔得，系啊。咁跟住之后阿乐系啦，咁啊之后28号又去边咧？ 我28号 喺边度啊？ 我好衰。 你28号去旅行咩？ 你成班怼我出嚟，我唔求其揾翻佢，怼翻佢啊！ 我讲，我都系讲真嘢啫。咁你都冇错。28号你去旅行咩？原来有 系 吓真系噶？你28号去旅行啊？ 唔系嗱，唔系系 我唔知啊，因为所以我唔讲，我唔知你28号去旅行。 系 你又去边啊？你 咁去请假做咩？ 我又去做嘢嘛。 嗱， 乐哥佢有工作噶， 今日乐哥勤力噶。 咁啊系， 去边啫？ 呢次 冇人够胆讲啦。 呢次旅行咧就比较有意义嘅， 系 咪 啊？ 义工个意义咧就系，即系我屋企有个90岁，接近90岁，唔知好似80尾啦，88岁嘅嫲嫲系啦，88岁嘅。咁我哋就决定咧就全个家族同佢一齐去一次旅行。 哎呀，开心啊！ 系啦，咁样系啦，10几个。咁我哋今次咧就去台中嘅，系啦。 我约佢去长洲。 系啊，台中嘅啊，咁啊预测到嗰边啲天气咧都系啊，日头之后就会夜晚，夜晚之后就。日头咁样啦， 唔好再讲呢啲啦， 系啦，所以咧嗱，有见及此咧，即系大家都成日搭飞机啦，去旅行啦，系咪？系啦，今日同大家咧吓，即系玩少少心理测验， 好吓， 不过咧， 心理测验， 去欧洲唔同啲， 开始有讲嘢，有口音啊， 口音 啊 ，accent 啊， 其实咧，不如咁样啦，啊，问下大家啦，平时咧，你哋搭飞机各位旅行专家啦，会点样拣位嘅咧？通常你哋自己个偏好系点嘅咧？吓？ 我自己最好呢睇下同自己去啊，定系同朋友去啦。如果我自己去嘅话，我通常拣走廊位嘅，因为出入去厕所方便啊嘛。同埋咧，你卡住喺里边，有啲人我知佢中意睇即系窗外边嘅风景嘅，但我又觉得好麻烦。但系咧，如果讲开坐车嘅话，即系短程嘅话咧，我中意坐中间嘅，因为我中意俾人逼住嘅感觉，呢个系有少少变态嘅，即系我好中意但系我唔中意嗰啲汗搭汗嘅逼住啦，而我中意着住衫嘅，大家都咁，但系 feel 到好挤迫嘅感觉嘅。 哦，咁嘅， 其实我觉得师培我又要即系对佢改观啊。 做咩？ 我原本觉得好单纯噶， 系咯， 我而家真系要对佢改观。 都好单纯。 搭车嘅时候坐中间，无非都系佢想有咩事嘅时候 冇得走， 唔系 俾人逼住。 有咩事嘅时候最危险嗰个唔系佢。 吓、啊！我几时咁讲啊？我中意俾压迫嘅感觉啫。 嗱，如果唔系点会话又唔想人有汗掂到自己？但我又觉得嗰个感觉好保护咁样，仲唔系？ 哦，好有機心啊！呢、這個女人， 你咪想逼住你嗰兩個都係靚仔啊？ 唔一定噶，唔一定噶。 哦，唔靚仔都得嘅。哦， 但係揀中間位咧，其實我係好少揀嘅。係 喎， 我係唔多會揀中，因為中間我真係好怕好逼。同埋我好怕出入唔方便嗱，首先先讲，如果我坐窗口位，跟住又坐中间，我想睇窗我睇唔到啦。继而就系、是、如果我想去厕所，我又要讲唔该谢谢啦。所以我只会拣咧，一系窗，一系走廊。但系而家咧，我就算拣窗、走廊、拣中间都好啦。我通常最中意拣咧，就系坐逃生门嗰一栏。 嗯，系啊， 特别阔啊嘛啲位。 系啊，嗰个我第一次感受到這個呢个咧，系我买嘅时候我仲闹自己蠢嘅。点解拣逃生门嗰个位噶？咁样我唔系惊跌出去，因为我冇试过坐嗰啲位啊、嗯。我净系觉得，咦个心好似唔舒服啊！坐逃生门侧边咧，硬系觉得会唔会唔会用到啩 ？touch wood 咁样，惊噶嘛？ 又或者啲人会觉得咧，即系唔系啲人啦，我都试过坐啦，我会有人冲入嚟，跟住冇啦，唔系即系冲出去，突然间喺我前面开咗道门噶。 系啦， 咁喺呢个位最容易就摄翻出去噶 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咁因为话啲风会吸人出去噶嘛。 系啊，睇戏成日都会扯人咗啦。 仲唔系第一个系我？ 系啦。咁所以我嗰阵时。有猶豫同驚嘅，後屘坐咗一次咧，我上癮啦，即係我真係覺得好闊落啊！我直情攤喺度瞓平個人咧，都好多位咯。咁所以我就覺得，嗰位係我每次如果一個人去旅行，我都會住坐嘅。 但你唔覺得坐逃生門咧，啲人出入去洗手間好嘈嘅咩？ 都唔係嗰個位。 逃生门 唔系嗰个位，洗手间太后尾。 你有冇坐过飞机噶？ 逃生门应该系中间位度啦，差唔多。 哦，原来咁。 逃生门系中间嘅。 唔系你坐边架飞机？个逃生门喺厕所度噶。 唔系，可能我又记错啦吓。上次因为上次咧，我系坐逃生门。 我知佢咩意思啦。佢意思系前面嗰啲格仔啊。 系啊，即系逃生门隔篱，佢通常系个洗手间嚟噶嘛。系啦，咁我上次咧就坐十几个钟头去欧洲啦。 即系中间嗰个位啊，啱啱。 其实都要睇系大机细机嘅，即系阿乐讲可能有一啲咧系细机，可能即系一排过中间冇间长嘅，咁啊可能系直接去厕所隔篱咯。即系如果要坐大机嘅，咁可能中间有间长嘅，咁啊真系有啲逃生门喺个厕所位隔篱嘅。 冇错啦，就系讲紧呢一样嘢啦，系咯。茉莉咧吓，茉莉嘅高见系点咧吓？你会点拣位咧？ 哇，佢又 我接唔到， 系咯，我都接唔到佢，又突然间捧我咁，我头先仲救佢啦，一嘢推我落悬崖啊！我以后都系决定唔救佢。 咁点咧？毛咧，你觉得点咧？ 喂，系啊，其实咁噶，我都觉得咧，呢个嘅逃生门最好啊，知唔知点解啊？ 点解啊？点解？ 紧厕所位啊嘛！ 哎呀，好犀利啊！ 唔系，我会中意坐窗口位嘅。以前肥嘅时候真系唔中意嘅，因为真系我肥嘅时候，我一来我觉得我自己好论尽啦，二嚟我觉得好阻住。人啊，咁唔係好中意嘅。咁但係而家即係而家，雖然我唔係話自己瘦咗，但係我會因為 瘦咗好多， 瘦咗嘅 謙虛啫。 哇！到第二個人推我落樓上。 唔係，琴日我哋喺呢個盛宴喺呢個婚宴上面， 天兒盛宴 係天兒嘅盛宴，天兒嘅婚宴入邊，啲人啲見到哇！你咁瘦嘅咁样啦，即系好耐冇见你嘅朋友都觉得 系好耐冇见嗰啲系嘛， 真系唔系咁啊，真系 见嗰啲就唔觉 得，真系靓咗好多嘅。不过我哋主要唔系讲茉莉嘅变化，我哋讲佢拣机位啫。 讲紧系啦，同埋讲翻嗰个飞机。咁跟住咧，我会中意坐窗口位，因为我发现咧喺窗口位咧，静静地望出个天空咧，真系好舒服，可以睇到个天嘅变化。 好浮夸呢个感觉。 喂，我要跟翻个。主题个主人公噶嘛， 使唔使念首诗咁样啊？望住佢， 我暂时谂唔到， 未谂到， 因为我要坐在飞机上面先至会有呢个诗 意。 而家暂时对住你三个未有 乜诗意， 系未有头绪住， 好恐怖啊！你哋真系。 咁但係真係嘅，你我係見到即係譬如尤其是嗰日落啊嗰啲咧，係望出出面咧，係你平時咧喺地下係見唔到嘅風景嚟噶，尤其是咧好中意睇到咧，即係落雨嘅時候咧，好神奇嘅就係你會見到無啦啦突然間有個窿係有太陽。而其他又黑掹掹，又或者你見到好遠處閃緊電，但又好近你，但其實佢又好遠，嗰啲感覺係幾特別。 喂，我最近咧真係有少少呢一個嘅諗法啦。我唔知大家平時即係可能日頭嘅時候會望下個天空啦。 會 噶，我以前細個冇見得咁大個，而家越見越清個月亮啊！ 哇，真係喎！ 以前細個咧虛虛浮浮嘅啫嘛，個月亮都會日頭見到月亮。 係啊，細個見嗰個月亮假噶嘛。 唔係啊，但我就話近呢幾年咧望天空咧，我前幾日先望完，好實在喎。我連佢個紋都見到。 我都 但好有趣一樣嘢係咩咧？你飛到上個天空咧？ 你又好似嗱，如果我哋平時喺陸地上面啦， 你做乜嘢啊？ 唔係，因為平時真係陸地上面，你望天空，其實佢有距離 啊 嘛，都遠噶嘛，唔係好大個噶嘛。但你有冇諗過就係你飛喺飛機上面，你望出去天空咧，你去望嗰個月亮咧，好似差唔多距離嘅。即係佢唔會大咗或者細咗， 我未試過。 但 suppose 你好近噶嘛？ 我未試過呢個經歷。 係啦，所以我就覺得好好奇，我都好想知。本來我都想問一下，即係開個 po 問一下啲人，有冇人同我一樣就有呢個諗法？而我覺得幾有趣。 今日的陣做咩啊？阿樂上身 啦！唔係，好有邏輯喎呢個， 好實際。我未見過月亮咯，喺飛機上面係啦，所以接唔到先係啦。因為我喺飛機上面望出窗口咧，係未見過月亮嘅，暫時。 喂，太陽反而成日望得多。 哦，系，但系太阳有冇大到咧？又 不过可能因为我成日去亲都系嗰啲东南亚地方咧，所以我每次都就系可能见到，即系唔系太搭多夜机啊，即系韩国嗰啲我瞓咗觉咧，我冇乜留意月亮咯，但系反而真系成日见到日落嘅。 两个也太易被骗。算两个都充满优点，捆绑式三角，每天都给一些假希望霸占。他跟他因你怪，拖拖拉拉留在交叉点，太可怜。你 two at a time. Cham 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咁点解同大家咧讲？大家会点样揀呢个飞机位呢？原来呢揀飞机位呢都涉及咗少少嘅心理学嘅。係、哦、啦。咁我哋而家呢 揀飞机位係真係一个心理学嚟㗎。同埋一个选择困难症囉会。 係 㗎。即刻会走出嚟。 睇到一个人驚唔驚死。 嗯、哦都系都系。都系都系。 我 系㗎。 都系、嗯。 你揀边面话你系揀窗口嘛。你睇窗嘛。 睇窗啊，睇天空啊！ 啊，我中意坐中间嘅，如果同 friend 一齐，咁、嗯、你中意坐逃生门啊？ 我中意坐逃生门。 咁你啦，乐， 我系头先我系未 讲，我系中意坐逃生门嗰栏咯。嗱，我自己咧， 我自己个细个咧， 唔好立乱坐逃生门， 坐得嘅。 系，我自己细个咧就一定会拣呢一个窗口位嘅。如果坐唔到窗口位，系好失望嘅。但系唔知点解咧，大下大下咧，我就厌倦咗呢个窗口位啊！我自己都会拣呢个走廊位啦，同埋呢个最近嗰个离诶个出口嗰个位。而家系系啦，好啦，咁点解讲咧？就系、是、话会有少少心理学咧吓，依家咧就揭晓啦，我哋好冇？ 好 好嗱，咁咧嗱，如果拣呢个窗口位嘅人咧，即系阿迪神同埋阿莫莉啦，佢哋两个嘅选择啦，就系话咩咧？原来拣窗口位嘅人咧，佢哋系比较讨厌咧，系俾人去喐动嘅。系啦，即系佢哋唔系几中意人哋进入佢个世界。咁呢种人咧，佢哋有一种潜意识就系话咧，会希望咧自成一角，同埋咧比较注重私隐嘅，亦都唔太喜欢咧别人干涉佢哋嘅生活。但系咧另一方面咧就系话咧，拣窗口位嘅人咧，佢哋亦都比较有创意啦，想象力丰富啦，同埋咧中意睇住出边嘅风景，天马行空咁样嘅。系啦，咁啊，的神，莫莉你哋两个认唔认同咧？ 好认同啊！ 唔系莫莉认同嘅，但系头先我都冇话我中意窗口位 吓，系 我话我三个位都会 OK 啫嘛。 哦， 所以我咪觉得似我咯。 系啊， 我认同。 哦，系 的神认同。 哦，咁样嘅 系咯。 系中意坐喺逃生门出口嗰排嘛？ 有冇呢个选择噶？我 有啊，见 有嘅， 有啊， 系啦，有嘅。 偷睇人哋啲料嘅你， 冇啊，个问题。 所以未到我，未到我。 系好啦，嗱咁咧，嗱呢个拣走廊位嘅人啦，即系其实咧我自己啦吓，即系而家嘅我啦，以前就会拣窗口位啊嘛，而家嘅我就会拣走廊位啦，同埋阿迪神都系会拣走廊位啊嘛，系咪？ 师培会拣走廊位， 唔系我拣中间，我拣 啊你拣中间， 诶但系有时我会拣走廊嘅， 我三个都得嘅，我三个都得。 你讲 点解？嗱，唔紧要嘅，系啦，吓， 好玩啊！呢个游戏好好听啊！ 咁原来咧，拣走廊位嘅朋友咧，就系咧，佢哋就比较中意方便嘅，同埋咧就想随，因为佢哋可以随意咁样走动啊，就唔需要咧人哋去让个位出嚟咧，先至可以行到出嚟啦。所以就话啦，中意拣走廊位嘅人咧，佢哋个性格咧都系喜爱自由啦，同埋咧系偏向平易近人。喺朋友里边咧，佢哋通常系担任呢一个聆听者嘅角色嘅，大家。 嗱，唔係，我反而覺得咧，坐單邊即係坐走廊位置嘅人咧，係要平易近人啲，呢個係真。點解咧？因為通常空姐埋嚟派餐咧，或者要派一啲飛咧，入邊嗰兩個瞓咗咧，最出嗰個係最近噶嘛。Suppose 最出嗰個係真係要做一啲動作，可能叫一叫隔離啊，喂，唔好意思，有張紙俾你啊。因為我都真係遇過坐飛機嘅時候咧，係要遞嘢俾隔離。咁然之后我就变咗都要同隔篱俾个笑容，然之后俾翻张纸佢，或者帮佢捧餐。系啦，即系呢啲我觉得都系啱嘅，呢坐入边唔需要噶嘛。 系啊，同埋有时即系譬如咧，你都会拣之前咧就会预咗，譬如隔篱啲人出出入入去洗手间，你都系要即系要让个位俾佢咁样啦。 嗯， 好啦，嗱，咁拣中间位啦，即系施培啦，中意俾人逼嗰种啦。 系咩 咧？嗱，原来咧施培咧就系唔介意坐中间位嘅人咧，佢哋咧就会比较擅长于社交 啊， 同埋咧 沟通 系啦，多沟通，同埋咧性格咧就比较外向嘅，系一个不拘小节嘅人，亦都唔太介意麻烦嘅。咁另外啦，拣中间位嘅人咧，原来亦有一样缺点咧，就系话佢哋通常咧系唔够时间去，即系嗰啲叫咩online check in 啊，即系唔够时间拣位啊，即系焗住咧先要坐中间位。咁亦都显得出呢一种人咧，佢哋可能喺时间管理方面咧比较脆弱噶。 哦，咁啊，师傅又 OK 嘅，时间管理佢 OK 嘅， 系啊，冇迟到噶， 系啊，好嘅，几好嘅， 系 同埋佢自己看管啲财物都几好嘅。 哦。 錯，唱咪要小心保管。 係咯， 好呢方面係好啦。嗱咁跟住啦，好啦，跟住咧就揀呢個，誒大家明啦。好啦，嗱咁咧揀逃生出口位係咪阿迪神啊？迪神即係係啦，逃生出口位嘅人咧，咁其實咧嗱呢一個位咧，佢通常會比較闊嘅，即係佢只腳可以伸長啲嘅。咁就係話咧嗱呢一種人咧，佢哋通常咧係比較注重生活嘅細節同埋追求呢個生活嘅品質嘅。咁嗱另一方面啊，大家都估到啦，就係咧呢一種人咧，通常都係比較審慎嘅，因為咧佢哋咧喺有時發生意外嘅時候咧，咁就會最容易可以逃生啊嘛，係咪？好啦。咁咧，但系咧呢一樣咧就係大家都冇揀嘅，最後嗰個就係咧揀機頭嘅位置、哦、啊，即係最近出口嗰、那個， 即係頭一二三行嗰啲啦。 係啦係啦係啦，我頭先有揀喎。 代表咩咧？ 嗱，代表咧就係咧呢一種人咧個性格比較急躁噶，係啦。咁咧佢哋咧想盡快去離開人群，同埋呢一種人咧佢哋未必係最擅長於社交嘅人啦，係啦，即係佢想快啲逃離。 因為呢個係你揀，我哋四個呢個係你揀噶嘛。 其實有少少似。系啦，我細個好中意同人講嘢，系啦。而家離開工作以外咧，我反而咧就有時唔係幾中意出聲咁樣嚇，唔知道有冇影響咧呢方面。 我唔知啦，第一出聲就浮誇咯。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警方在屯门拘捕三个男子，相信他们正是测试有遥控装置的爆炸品。爆炸品处理课警司李展超表示，现场发现被销毁的痕迹，在被捕人士身上发现化学品和爆炸品，并且检获遥控发射装置，有接驳器连接爆炸品，可以令到化学品发生爆炸。他表示装置全部是自制，曾经过改装，由于他们只是进行测试，检获爆炸品的分量不多，销毁的痕迹大约四至五寸阔。由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警司李桂华表示，在小冷水路一个偏远地点作出拘捕，在现场检获防弹衣、防毒面具和少量化学品，相信他们正是测试爆炸品，或者之后在游行集会的时候作出袭击。他说现场有不少的郊游人士经过，认为他们的行为危险，可以造成很大影响。黄大仙蒲岗村道一个单位发生盗窃案，66岁男事主的女报警，表示一个大约40至50岁的女子疑似进入单位，期间事主怀疑吸入不明气体晕倒，清醒之后发现一个约值6000元的戒指被偷走。警方将案件列盗窃案处理，暂未有人被捕。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月18至20日到澳门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并且视察澳门特别行政区。下星期五是澳门回归20周年，澳门后任特首贺一诚将会在回归纪念日正式就职。澳洲气象部门预测，目前位于澳洲西部的强烈热浪将会向东蔓延，下星期的高温可能打破1960年的摄氏 50.7 度纪录。西部珀斯周末持续高温，气温维持在40度以上，预测高温天气将会逐渐影响南部和东部地区。星期三全国大部分的地区的温度或者会超过摄氏40度，当局已经向多个地区发出山火警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今晚天晴，明日渐转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日间温暖，下周中期有几阵薄雾，下周后期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呢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落跑马地咧系车多嘅，而家车龙排到过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大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即系近住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咧，而家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过去启程村。 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跟住狮隧口一段咧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启业村。咁另外咧，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跟住太子道西一段咧系挤塞噶，龙尾排到过去浸会桥面。反方向翻沙田咧，仍然都系车多繁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亦都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江西街。喺新界区方面咧，现时大埔公路去粉岭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过去美林村。最后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啦。喺赤柱方面咧，因应赤柱广场一带咧举行活动噶，直到今日下昼嘅六点，介乎赤柱村道同埋赤柱市场道嘅一段赤柱新街啦，系会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另外，赤柱市场道嘅行人专用区生效时间咧系会延长至到今晚嘅十一点，经过亦都请你特别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啦啦啦啦啦啦，你的歌路，来日记忆岁月之后，仍然为你预留一首歌。 一把香港中文乐坛的中流砥柱，一同踏入时间旅程，天高海深，竹韵音乐从过去唱到现在，年度金曲亦是香港乐坛的主题曲。作曲吴国敬，作词黄伟文，许廷铿、 Edgar、 陈柏宇、郑欣宜、吴业坤、谷子乔、龚允谦、吴浩康主唱，周依听邓建明联同一班幕后精英重新打造，以音乐之名，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是很危险的，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我梗是会注意安全，不会搵命搏的。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二台院线请到黄修平和麦希恩导演分享做短片比赛评审的感受。 新一代的电影广告界，简单如一个政府的宣传片，是不是真的拍得容易了，反而会拉到东西平庸了呢？ 剧本究竟是讲一个什么故事，就是不可以甩了个原则。 想听两位导演连同比赛得奖者的访问，就要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近期咧，唔知道你 feel 唔 feel 到啦吓，天气咧转凉咧，啲皮肤咧真系干到飞起啊！ 干啊！我今日咧，正只手咧合十嘅时候，即系摩擦咧，我正 feel 到只手干到啲纹咧，自己卡住咯。 咁夸张？ 系啊，即系你而家睇到，你系咪攞个手干啊？ 干纹啊！而家见唔到啊，觉得好似有少少红润咁，几好。 唔系佢净干到有啲甩皮咯， 咁夸张，即系你要搽翻啲 cream 啦。其实咧，手咧系一个即系令到大家都觉得几烦恼嘅嘢，但我觉得最烦恼都系块面啊，因为咧啲人成日都话唔好俾第一条纹出现啊嘛，咁所以你就要 keep 住令到皮肤唔好咁干。 我最近都好惊啊，我唔知系因为啲肥肉咧影响定系咩咧，有时一侧面或者笑咧，我呢度就开始有条纹咯。 吓？ 哦， 喺个面下边度。 系啊，但系因为系我笑嘅时候先有，我唔知。因为笑嘅时候咧， 我哋用力啊， 系啊， 用力得滞就会 皮肤纹。 我明啊，我自己用力笑啊， 表情纹嚟噶。 系啊，我就系惊系唔系皱纹啊嘛。一嗱，我唔系好讲究呢啲嘢。 表情纹同皱纹系一样噶， 即系佢都系有纹咯，都系有纹咯。咁但系如果系皱纹就好似冇咁好嘛，即系代表已经。 咁你成块面嗰啲纹你都可以话自己表情纹，你唔好讲自己皱纹咪得咯。 咁又好似咁又好似好道理喎。即系嘅，诶唔系嘅，表情纹嚟嘅。 系啊， 到我八十岁成面都系表情纹嚟 嘅。嗱，打个小查，我自己都有条咁嘅纹嘅，因为咧，我嗰个咧，我唔知系咪属于表情纹，但我研究过，我块面咧系唔系喺啲眼窝位啊，嗰啲鼻嗰啲位啦，系面珠灯嗰位，突然间咧影相会见到有一个凹痕嘅，凹痕嘅。咁我发觉系点解咧？原来我成日揿住佢咧，捽挤啲须出嚟啊！即系我时因为嗰个地方咧，佢会生啲须，唔系即系你要揿住佢咧，佢个须咧先会容易俾你攞个钳掹咗出嚟。咁跟住咧，长年累月我就成日挤嗰个位咧，所以嗰个位咧就起咗条纹咁样咯。 哇！你真系好细心啊！你用钳嚟掹自己啲须， 同埋佢学识好渊博啊！做一啲咧平时人哋唔会做嗰啲咧，就变咗一个知识咯。 咁又唔系？ 即系原来咁样揿凹到凹咗， 好特别啊！ 系咯，我唔想剃佢啊嘛，所以咪掹佢咯嗰个位。点解我哋翻保湿嗰度啦？ 系啦，咁其实咧冬天太干啦，咁所以咧都要揾一啲方法令到自己嘅皮肤冇咁干啦。咁啊有几样嘢咧可以考一下大家嘅。首先，我想知道你哋洗面系几时洗咧？冲凉嘅时候洗埋啊，定系还是你唔洗面嘅？ 即系我唔会用嗰啲洗面奶洗面嘅。 哦， 系啊，我由细到大我都唔得。我 化咗妆咧？ 化妆咁我会落咗妆之后用啲啲洗面奶咯。但系通常我每次用真洗面奶咧，块面都会起粒粒噶。 哦、 即系我唔系好用得呢啲产品嘅，所以我系好少洗面嘅。但你话保湿搽 cream 咧，即系搽一啲唔系平时你哋话贵一贵买嗰啲，通常买街边嗰啲嘅廿零三蚊盒嗰啲咧，嗰啲啫喱状嗰啲咧，嗰啲我搽就 OK 啦。 哦，嗰啲保湿补水嘅，或者一啲芦荟成分。 同埋男仔同女仔嘅皮肤唔同啊。即系男仔有时搽一啲咧，女仔觉得好润，其实男仔好立噶嘛。咁所以咧，变咗我就都要拣咯。但系真系认真洗面咧，我系好少嘅。但系我冲凉洗头嘅时候会捽埋咯。 唔知点解咧？我识嗰啲人咧，佢通常唔会用任何洗面奶洗面嗰啲咧，啲皮肤最好嘅。嗱，持平讲句，的神皮肤真 系 好嘅。 我相信大家都认同。 哦，唔系，因为咧，我都讲咧，我就系话我唔从来都唔搞佢，我惊我一搞就烂面啊。 嗯， 所以我系用唔搞好天然咯， 循环咁样。 系啦，唔知系咪因为咁样我就有表情纹咧？ 太干啦，唔系，不过我觉得同皮肤本身个质地都有关系嘅。咁、啊、本身 可能我抹啲皮肤都好。 系啦， 系咪讲紧几时洗面啊？ 系 啦，我会冲凉嗰时洗埋。 嗯， 我真系好不羁，我系洗头嗰时淋埋块面咯，攞个花洒。系啊，系唔好嘅呢样我知噶。 喂，阿乐。师培唔使讲啦，你讲晒啦， 唔系同埋嗰啲你好不羁嗰啲唔使特登讲啦，讲啲真。 好点啊，师培 呢啲人哋 feel 嘅。 系啊，洗面咪洗面咯。 但系其实咧，我知道好多人都系中意一路冲凉一路洗面嘅，但系其实咁样系唔好嘅，因为咧本身如果你一路冲凉嘅时候，嗰啲水温应该系热啲噶嘛。 系啊。 咁而高水温咧，系有机会令到你嘅皮肤嘅肌肤啦吓，容易衰老啲同埋干燥啲嘅。其实洗面咧最好系大约用37度至40度嘅温水洗完之后咧。然后即刻用呢个冻水泼佢嗰啲咁啊泼佢五秒， 喂，突然讲 清楚啲， 水嚟做咩啊？哦， 泼五秒你块面， 冷水佢讲到咧，啲人闹交嘅时候，泼佢啊， 泼佢冷水， 泼 佢，唔系，但系即系冷水系令佢收缩啊嘛，即系令到啲毛孔收紧啊嘛，我听过话， 有呢个说法嘅， 放大啦， 系啦， 即系洗得干净。 同埋咧，另外一个说法就系话咧，因为你皮肤咧温度高嘅时候咧，咁嗰、那个热就会向外散热啊，咁所以咧，你皮肤嘅水分都会跟住蒸发啦。咁、所以咧，亦都希望用呢个方法咧，可以防止佢蒸发发热嘅呢个情况发生嘅，即系预防干燥嘅。咁、另外咧，可以讲少少，有啲人话天气冻，咁啊少咗敷 mask 啦。但 系 其实咧，尽量就应该都 keep 住补水啦，敷 mask 等你啲皮肤够润嘅。咁点好咧？因为太冻啊嘛，你可以尝试咧用温水咧，将个 mask 浸10分钟。 啊Okay, 浸暖佢十分钟， 未开袋之前先浸咗佢， 连埋包装，连埋包装， okay, 你绝对唔系开咗之后攞嗰块面膜出嚟浸吧？咁你洗完之后变咗水啦，系啦。咁但系当然唔好用太热啦，你太热你可能令到里面嘅成分变质啦。 系。 咁另外啦，再讲多一样得意啲嘅嘢啦。咁搽润唇膏啊，平时你搽润唇膏系点搽嘅咧？嘴干嘅时候 就咁搽咯。 打橫 茶 定係上下茶？ 我會搽上唇嘅尖端同下唇尖端就會咯，即係可以咁樣咯。 哦，好似啲化妝師幫你搽完唇， 佢就會叫你做呢個動作， 叫你咪一咪個嘴咁樣，等啲色咧可以比較勻潤啲啦。咁我咧，搽潤唇膏點搽？ 你係掃噶嘛？ 掃咯，由 点咧？由呢个左右求其啊，即系总之嘴嘅侧边啲角开始就扫落去。 佢好似搽药膏咁搽嘅。 即系由左边扫到右边，或者右边扫到左边 啦。我见到咧， 我系好求其嘅，我点样扫咧？跟住之后咧，我系唔会，人哋咪会有啲咧会好仔细地跟翻自己唇嗰个形状去搽噶嘛。我系一只手指一搽就吻落去，吻咗个圆形，跟住我就走噶啦。 所以由得佢走出界嘅。 系啊。 哦，因为侧边都要润。 我見過阿波咧搽潤唇膏，佢唔係搽喺唇入面噶， 嚇 佢搽唇出面噶。 哦，唔係，咁佢嘅呢啲位置佢乾啲嘅，佢就可以即係保濕啊嘛。 但係其實佢好危險噶，因為一支潤唇膏，當你跌佔足個皮膚，因為其實好多化妝品都係啦。咁其實皮膚表面都有菌噶嘛，跟住咁嗰支濕潤嘅潤唇膏咧，就已經有好多菌，佢繼續吻翻落去啲佢啲敏感嘅地方咧，嗰個就更加出血啊出水咯。所以大家成日見到佢嘴咧，成日無啦出血啊滲。血渗水咧，放心，佢唔系活死人嚟嘅，即系佢唔系丧尸，系佢真系个心跳仲喐紧嘅，只不过系刻意佢将自己嘴营造到自己好似丧尸咁嘅啫，系啦， 系其实波仔唔想嘅， 唔好避开佢， 或者剃须剃损咗系咪？ 唔系，但头先我就系话咧，以前咧坊间出咗一只扁踢踢咧，好似一个圆饼咁样啦，就系咧有啲女仔咧好中意攞嚟转啊。啜个嘴入去转啊！ 我以前都会噶， 系啦， 有啲鈎仔圆形噶嘛，薄薄地噶嘛 ，V 字头嗰个牌子啦，咁咪怼入去转转转转咯。 但其实都几污糟噶， 系，所以佢鈎嘢唔可以俾人用咯， 净可以自己用。 读书嘅时候，啲人好中意问借噶嘛，个女仔系特别唔会借俾人咯，同埋有啲人系用嘅时候都，唔好啦，唔用你嗰个啦。好 濁， 佢見到口水絲啊！佢、 啊、 見識過，即係轉完之後佢攣翻，即係唔係攣啦？佢掹翻出嚟嘅時候有口水絲， 哇！好核突啊！ 係好核突 嘅。哎呀，咁我覺得最好嘅梗係有一支唇筆啦，但係知道好麻煩嘅。咁嚟講翻先啦，咁啊用翻自己嘅方法去查啦。但係咧有一個美容院嘅院長就話啦，即係日本嘅，佢就話搽潤唇膏咧，其實你本身嘅水準。嘴唇的纤维其实是垂直的。所以如果你查的话你垂直这样查就有机会可以将一些润唇膏的保湿成分可以渗透到去那个纤维的间隙那里。 垂直即是它是直纹的。 上下 这样 查咯。是啊是啊。哦、那这样我觉得是挺得意的。平时我们都是左至右这样查的嘛。 是啊。 是啦、啊。那如果你要真的查润唇膏可以用这个方法。 即是油油色。 系啦，油油色系上下咁样搽嘅，咁同埋咧，几时搽最好咧？其实佢话咧， 干嘅时候搽就最好。 啱啦，搽完又唔干，干咗之后再搽， 咁都俾师妹谂到。 唔系， 搽完护肤最好啊？ 干嘅时候搽， 啱啊。 几时冲凉系最好啊？ 污 糟 嘅 时候搽， 几时饮水系最好啊？ 颈渴嘅时候。 其实咧，嗰个专家亦都话啦，讲翻少少先。朝头早刷牙嘅时候咧，最容易干燥嘅你个嘴，所以刷牙之前刷就好啦。 吓，刷牙前都要刷 cream。 系啊， 因为你擘大个口，佢会爆噶啲嘴唇，有时真系扑一声流血噶。 扑一声，你会夸张咗啲啊？ 真系好干。 你讲到你个口会自己燃烧爆炸，刘海欣啲 friend 好恐怖。 其实我真系有呢方面经验嘅，因为有时 你系咪裂口女嘅 friend 裂口仔啊？吓 大口仔啲 friend 啊嘛， 系啊系啊，我系啊， 都冬天咧休过成之后咧，我哋见到阿乐咧扮小丑咧，系捉巧咁咧，个口个角咧， 好恐怖， 撕开， 好多血， 点解啊？你化妆唔系啊？ 爆， 擦擦好似啪。爆出 系我刷牙唔好啦， 你哋未试过咩？一笑嗰阵时个嘴唇因为干得滞，即系你 feel 到佢扑，即系你听唔到嘅，但系你 feel 到佢会裂咗 咁。佢会爆， 会裂开咯。 都唔紧要啦，刷牙前刷 cream 啦，系咪？ 系啦，刷润唇膏。 哦，刷润唇膏。 系啦。 但系真系会咁样做咩？我谂真系好少，好少会仲有牙庆嘅。你瞓醒觉懵懵松松，你攞分支润唇膏先。 唔系，但系咧，有啲人系好容易生唇疮噶嘛。我而家其实咧，因为生得多，所以 我而家都有少少。想起啊， 又唔好覺 嗰個嘴唇邊開始起咗少少泡。 係啦，但其實喺佢一起之前咧，你就已經要查定，即係你生泡泡之前，你 feel 到佢開始乾啦，就應該要補上去咯。所以如果你起身真係好似阿樂咁樣 feel 到有龜裂嘅狀況嘅時候咧，咁啊補翻少少先啦。 嗯，係，同埋我自己咧都有個經驗，但係呢個真係唔學好過學嘅。就我記得有一段時間，因為太乾燥咧，咁但係我出街係唔會帶潤唇膏嗰啲男仔嚟嘅。跟住咧，我有一次食完飯真係 feel 到個嘴太乾燥咧，咁我做咗樣嘢就係咩咧？我唔抹嘴咯，或者我净系抹个嘴唇嘅外边，专登留翻浸油喺上边咯， 好似好污糟咁啊！ 系啊， 但是真的很爆拆的嘛，那段时 间。也是的，都没得揀。 同埋以前就是小个冇润唇膏卫生就真的成日舐嘴的。 冇， 但其实越舐越干的。 咁另外啦，咁皮肤有个皮肤科的医生都讲啦，他说呢其实搽润唇膏之前呢你都要揀什么情况搽什么润唇膏的。 又有分。 冇错。 不是味道的分别。 不是味道的分别，是质地的分别。即如果你的嘴是缺水的情况，即是太干或者甩皮呢，其实你要补水。咁补水的时候呢应该用一些避开用一些石油副产品的润唇膏，即是有色那些通常都会加了一些化学的元素啦，那就可能会越擦越干的。但是如果你的嘴有充足的水分，你只是想锁水的话，那你就可以用一些含有石油副产品的一些润唇膏，那就说可以帮助到你补水和锁水的。 咁啊，都要系时候买定支袋定起身噶啦。 要啊，如果唔系，扑一声咁爆 咗。系啊，扑一声爆咗，好痛啊，又流晒血咁样啊， 就唔好抹嘴啊。 系啊，同埋即系头先都话下个礼拜会冻啲嘛，即系袋定起身，即系易用嚟嘅，即系你工作上你啊，靓靓仔仔，人都精神好多啦。 系啊。 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今次出场的新人轮到佢陶一伦。 陈上司认真做啊！咁思培咧，今日咧就请嚟有公子呢一个称号嘅 Oscar 陶旭伦 ，Hello，Hello。咁啊，最近咧就见你咧喺社交平台上边啦，最近跑步跑得好劲，见到你话啊，希望一星期跑五日步，系因为咩原因咧？减肥 keep fit 定系有啲咩大计嘅最近？ 其实真系主要系为咗准备嚟紧放圣诞食，食得多啲，咁打定个底先。咁同埋都有个原因嘅，咁就系因为始终作为歌手都要练多啲唱歌啦。咁其实你跑多啲步会对自己唱歌运气啊，或者成个身体 condition 好啲，都会帮到唱歌呢件事咯。 之前咧听过有个歌手讲话，一路跑步然后一路唱歌，咁就会练到条气会好啲嘅。但系当然即系要小心地运用啦。即系你又会唔会咁样呢？ 我都会噶，因为我又唔系好中意跑好长时间嘅，咁我跑开都可能八个字到九个字到啦，咁我就头半个钟系正常咁跑，咁但系去到最尾个十至十五分钟，我通常都系会跟住歌嘅 phrasing 去唞气跑。中文歌嘅话，我就会可能跑步系听林俊杰啲歌啦，因为佢唱咪都长气噶啦。咁所以就我觉得系咯，即系我会拣啲可能平时唱会觉得有挑战性嘅歌，再去跑住去哼啊或者唱去练条气咯。 你有冇一啲生活嘅事情係好尋常嘅，但係份外地認真去做嘅呢？而認真到身邊嘅朋友都覺得，哎，使唔使咁認真啊？ 我諗我係一個對可能好多細節嘢都要做得好小心嘅。咁有一個比較奇怪啲嘅例子咧，就係、是、咁通常大家入屋都會除鞋㗎啦。我就永遠都係會入屋之後係將啲鞋入翻一個獨立嘅膠袋，再擺翻個櫃度咯。因為我係對啲可能衞生上啊、清潔上嘢係比較注重啲嘅。 咁我知啦，你今年咧就入咗十大中文金曲嘅候選新人啦。咁啊，其實人數都多嘅，今年 total 有21个啊。我又想問一下，你覺得如果贏咗啦，咁係勝出嘅原因係咩呢？ 因為我自己如果你話音樂上比較強項啲，而對比其他參賽者，佢哋會冇一樣嘢，就係、是、我喺古典音樂上邊嘅基。系扎实好多嘅，而好多而家嘅流行音乐或者其他音乐嘅种类都唔多唔少同以前嘅古典音乐系会拉上咗一个关系嘅，咁可能呢方面会令到我比其他人会有少少优势咁啩。 嗯，其实嚟紧咧会唔会都自己加入啲自己嘅意见喺一啲新歌上边咧，或者会唔会都加入啲古典嘅感觉咧？ 其实都会嘅，其实呢个我一路好想做，即系大方向我想做嘅一件事嚟噶。咁所以其实我最近嗰只派台歌 Nevermind 啦，咁其实同系 Eric Kwan 做监制，咁其实首歌我哋已经尽量系将个底系编到更加比平常嘅流行曲会古典咗啲嘅。咁但系希望嚟紧今年嘅歌、出年嘅歌都可以再加强翻啲呢方面嘅元素。 咁啊，头先就讲咗你自己嘅优势啦，我就想知你觉得喺21个新人里面咧，有冇留意过佢哋系咩人啦？又觉得最大嘅劲敌系边个咧？ 我自己咁当然最睇好阿林家谦 Terence 啦，未入行之前都已经会听到佢嘅作品啦。咁變相佢喺呢方面就真係好有優勢啊！同埋我就記得我錄緊第二隻歌啦，喺錄音室啦，隔離嘅錄音室嗰間房咧，當時就係我哋公司前輩阿 Eason 錄緊佢自己嘅一隻新歌啦。而佢嘅新歌阿 Terence 阿林家謙係有份做 production， 所以其實我已經覺得 Terence 係同我哋係唔同，呢係唔可以用新人嚟形容佢咯。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新人都有佢自己優點啦，希望你今年咧亦都有你理想嘅成績啦。今日多謝曬 Oscar，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未信赖，只需要两双鞋，能随石板街进街。Never mind, never mind， 几多次再退后，请给我也保留单恋那个地带。 比较车多。另外，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非常挤塞的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上东九龙走廊龙尾近学园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海兴路回旋处，而家系挤塞，车龙排到近葵涌公园。咁另外，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近美林村。之后喺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天水围区因为有电影拍摄工作，直至到下午嘅六点钟，介乎平下路至到天华路一段嘅天影路南行咧，仍然都系封闭，一带有交通改道安排。另外提提大家，喺维多利亚公园有公展会活动，直至到午夜十二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基利佐治街咧，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41，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咧就系早上嘅6:5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二月啦，等佢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朱海婷。一首令我觉得暖粒粒的歌，我会揀范晓萱的雪人。因为你想象一下，每次听我眯埋眼都会想象到有个雪人在我前面，跟住我手上揸住一杯热朱古力，上面仲有几粒棉花糖，令我觉得好 warm 好 sweet。 眼看春天就要来了，而我也想不再生存。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的。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一咧就系 Ajin， 二咧 Dva， 三就系 Three。 哇，呢个好似英文喎， 四开始就唔似啦。 Language Academy 俄文篇主持黄晓玲 Victoria 赵善恩。 在个逻辑上中文就很容易的嘛，十一咁咪就是十然后一咁样咯， 二十之后就是咁， 十一至到十九都不是，所以我哋如果净系得一至十点够晒。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无论再到来到往，为理想坚定。当所有女人。 喜欢看电视剧的朋友相信都会有机会在电视那见到这位歌手再现电视荧幕。好一段时间没演出电视剧的杨千嬅，本身现实生活里面亦都是一位多功能的老婆。 其实我亦曾任性没犯可否认，虽经过错失愿意再心境，承诺一生相伴，任你的声联系我的命，完成极致风景，再相信感情。 今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歌，作曲作词两位朋友，相信对于电视迷来讲绝对不会陌生的了。作曲有张家诚，填词张美妍、杨千嬅，嫁给爱情。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嗨，到我啊！今次 好啊，讲咩？ 但系咧，即系今日咧，我心情非常之兴奋，因为就嚟飞嘅关系，我决定都扫你哋嘅， 对我哋好啲， 系对你哋好啲。 但 是 買埋我哋機票， 買一啲唔係我整嘅嘢食，係啦，因為我都講到明啦，買一啲唔係我整嘅嘢食， 所以就出面買噶啦，係啦，幫到幫到手， 直接泡到你 哋，係咩咧？ 不過呢排都辛苦啊，大家都多嘢做，各自各忙，又年尾啦，又聖誕啦，咁我哋又有遲啲可能都會同上屆嘅節目有一啲特別嘢 啦， 大家繼續留意啦，咁樣，咁同埋而家我又有新人嘅環節啦，咁就係尋常試認真做新人啦，咁大家都繼續密。切留意，因为所有嘅访问咧，即系佢哋都好辛苦去俾心机去做啦，剪辑啊，所有嘅嘢，同埋啲新人咧的而且确系真系几好笑。 系啊，今日好多新人，我哋倾偈嘅时候觉得啊，你都几得意，同埋睇到佢另一面咁样，咁啊，所以密切留意住我哋节目。 系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所以我今次咧就好唔认真地去做咗一啲嘅 research 嘅。咁今次咧，我想讲嘅咧就系我哋香港人啊必食嘅食物之一。咁啊，好多遊客咧嚟到香港唔食呢樣嘢咧，就同冇嚟過香港係一樣嘅。 嗯， 係 蛋撻。 哇！呢樣真係好代表到香港啊。 係。 另外一樣，我覺得係菠蘿包咯。 係。 其實我哋好中意去茶餐廳嘅。 係。 即係，但係蛋撻咧呢一樣嘢，我覺得唔係間間都好食嘅。 嗯， 即系我觉得蛋挞你一定系要热辣辣啦，同埋而家出咗好多特别嘅味道啦。 同埋我系唔系好食酥皮嘅，有啲人会拣嘅酥皮同奶油。 我都系， 我系比较食奶油嘅。 我都系食奶油 嘅。系啊，但系阿莫呢今日咧就好有心，好有心思嘅。唔紧要，唔紧要，真 系 好有心思嘅。佢买咗好多都系酥皮，唔系我都食嘅。 我 哋要感受下，因为你买嘛。 你真系咩都食噶。 我而家逢礼拜六翻嚟好有压力啊。 点啊？ 三个人一系讲嘢浮夸，一系就不停。在只是需要吹捧人， 不是要夸是四个人，我们一起的 嘛。好了，虽然这个蛋挞就是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就是甜甜蜜蜜啦。一阵间我们出直播室之后才吃啦，我们每天都吃的。 好问题 的。关于蛋挞的东西，就想看看你们知几多。首先我想问你们有问题的，就是好了，蛋挞，不是问你英文名叫什 么？ Kick 挞。 塔唔系京塔，系香港啦、澳门都系叫蛋塔噶嘛，咁大家都知啦。咁好啦，喺大陆蛋塔叫咩咧？ 啊， 蛋饼 有冇个蛋字噶？ 有 蛋酥、 蛋饼、蛋饼、 蛋皮， 唔系 蛋奶、蛋奶、蛋奶 吓？ 蛋同蛋塔个底系有冇关系噶？即系例如你挞底咁，可能 系蛋底咁啊？ 诶，唔系蛋底，即系可能蛋酥啦。头先我估就 系 因为佢酥皮啊嘛，即系佢同蛋挞个底系有拉楞噶嘛，即系酥皮啊嘛，可能佢蛋酥咁样， 唔系 冇拉楞嘅。 冇， 定系咩个？ 两个字定三个字？ 两个字， 两个字啊！ 蛋蛋蛋鸡 蛋蛋 蛋盖， 唔系好开估， 系 都系叫蛋挞噶。 怪怪 不过有啲人， 我真系想把鬼啊不得了呢、這个呢、這个咁嘅 Q&A。 不过有啲人会叫佢做蛋塔 ，OK， 即系高塔个塔，系啦，咁啊都系个译音嘅问题啫、嗯。好啦，知唔知道蛋塔又喺边度嚟嘅？ 香港 唔系。 是不是一估就中了 外国 向正可能一估就中了 不是啊我在想怎样去答他、啊 哦 是啊、不是香港啊 哦因为我以为是香港特色食物 我想问一下他是你是讲中国入面可能其中一 part 啊定是不同国家是啊 哪一个地方即是哪个国家但是香港只不过将蛋挞这件事改良到变成我们现在吃的蛋挞 他这样讲我就觉得应该不是中国啦 我觉得是英美那边的、 啊、应该是欧美 的是啦、啊、是啦、啊、 咦有可能是 欧美风 因为他们很喜欢有那些什么鸡批啊啊咩塔啊嗰啲噶嘛？ 以前香港系英国殖民地，我估英国 啊，好有见地啊！ 好，我估英国。 咁、哦、我估德国啊， 但系咩拉楞啊德国？ 我估嘅啫嘛，咁英国俾你讲 咗，系你估缅甸都得噶，系咪？ 缅甸远咗少少 啊，吓求其一下， 我开估啦， 求其喎， 开估啦，错， 全部都错， 全部错， 美国 真系香港 喺边啊？ 真系我哋嘅内地。广州 哦， 话说咧系啦，系做咩事呢根据啊中华厨艺学院啊，有一个叫做香港地道小食系列啦，入面咧就引述啦，就话原来早于1399年，英国国王啊亨利咧四世咧已经喺宴会入面咧就已经有蛋挞呢一种嘅食物嘅记载噶啦。不过亦都咧喺咧呢个香港历史香港历史嘅一本书入面啦，叫做《香港万花筒》咁。呢本书入面都有记载过，就话原来咧，蛋挞虽然咧，即系呢一样嘅食物咧，系传咗过嚟内地先嘅。咁跟住喺内地咧，跟住之后就再咧变成，即系其实系一个创作嘅一个中西文化，因为佢系一个类似挞嘅物体，但系入面开头唔系一啲我哋而家食紧嘅蛋浆啊嗰啲嚟嘅。咁诶、 嗯、 好啦，传到入去嘅时候咧，就将佢咧就加埋呢个中西融汇嘅合体，就将一啲炖蛋嘅概念咧就摆咗落呢个挞入面。咁、啊、就變成咧，就係而家嘅蛋撻啦。咁好啦，咁佢就話咧，當時咧就喺上世紀啦初嘅時候，廣州咧，因為其實當時都嗰個嘅競爭都好激烈嘅，喺、其中一個酒樓入面咧，咁跟住之後就有個人就話，因為啊，你咧每個禮拜都要有唔同嘅特色嘅點心，跟住就要吸引顧客、吸引客人過嚟食嘢。咁、於是咧有個點心師咧就決定咧就整咗一個叫做星期味點，就係頭先所講每個禮拜都有唔同嘅嘢食。啊其中一样好大受欢迎嘅就係蛋挞呢一样嘢啦。呢、这、一个呢一样嘢咧，跟住之后咧就开始觉得喂嚟香港好似会稳定啲、 哦， 所以先传翻嚟香港。 反而广州出品，但系好多内地人都中意走嚟香港食蛋挞、嗯。 因为香港嗰个已经系再改良版咯，系、 哦、 啊，咁啊直至到咯，咁啊香港嘅时候，原来一开头咧都唔系话真系太多人去食到嘅啫。咁、好啦，再问一下你哋啦。咁头先都讲咗系中西混合版啦，之后嚟到香港就。变成一个叫港式蛋挞，咁而港式蛋挞就越嚟越多人都觉得哇正啊，咁所以就直情系个个都只会记得，或者个个都好留意港式蛋挞呢一样嘢啦。咁、啊，你知唔知港式蛋挞开头最初期嘅时候系点嘅样嘅？ 吓、啊？诶、系咪好似马拉糕咁样噶？ 唔系。都是蛋挞咁嘅样 子， 即系咩形状？ 我估系冇咁 detail， 即系佢个挞皮咧就唔会系有嗰啲纹嘅，应该系好 hea 咁样一个波， 即系圆底平底。 系啦，圆底拆咗就倒啲蛋液落去咁样嘅。 我觉得系正方形嘅，因为我见有间饼店系正方形 的。可能系正方形，因为以前冇，可能个工艺冇做得咁靓啊 嘛。师培讲得啱，系椭圆形，咁、我未知道正方形。开头咧就椭圆形，唔系圆 啊。 好嘢，你知道我想入你啊！ 以前嗰咩圣咩拿嗰间饼店咧，不过已经以前啦，系椭圆形一只船咁样嘅， 系啊系系系系系。咁同埋咧，其实就唔系话一劈咁样嘅，跟住因为酥皮蛋挞点解会咁松化咧，就讲过，因为要拆皮嘅时候咧，佢哋要拆到差唔多一百层咁样，所以大家食落口嘅时候就哇咁松软嘅就系咁嘅，松化嘅就系咁解啦。咁佢就话咧，因为当初嘅时候就椭圆形啦，直至到40年代初嘅时候咧，先喺香港啲高级嘅西餐厅，即系例如中环啊、港岛区嘅时候嗰啲先。 先至咧，即係最多人去食嘅一個美食嚟嘅、 嗯。 直至到咧世界大戰，即係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啦，咁啊香港都已經或者社會啦，各地嘅社會都開始穩定，咁所以咧但係又大家又未必話太多錢食嘢，咁啊將一啲食物咧就不如平價，即係喺啲餐廳度俾平民都可以享受到。 嗯、 其中一種咧，大家引申到可以食到嘅就係茶餐廳。茶餐廳入面嘅，所以就會有菠蘿包、有蛋撻呢啲。跟住喺當時五十年代嘅時候，我俾你估啊，仲有一個問題啦，一盒蛋撻12個，你估幾錢就可以有一盒啊？ 幾多年前話？ 五十年代嘅時候。 哇！ 嗰陣時應該幾毫子？ 好貴啦，幾毫子已經。 12個蛋撻喎。 豆領唔知道有豆領噶嘛？嗰陣時 以前是仙噶嘛，豆領即係五仙啊嘛，以前好似係 十二個啊，咁啊六毫子啊，我決定講，我揀六毫子， 十二隻喎。 嗰陣時唔係話一毫子，你唔知道一個豆領可以換到雲吞麵嘅咩？ 同埋以前啊，你阿樂估幾多？ 我估一毫子啦，咁樣。 哦，好啊， 十二隻喎， 係啊，五十年代喎、啊，但係 咁你咧？ 我剛才讲了六毫子，我咪要加翻少少。 六毫子啊，你话事啊， 你话事你决定啦。 系啊， 到你啦， 我估一蚊。 系， 系、 哦、会唔会都太便 宜？因为嗰阵时佢话好值钱，同埋系贵，唔系个个食到啊嘛。 系、 啊，所以我觉得系一蚊咯，起码 系啊。的神真系有呢个先知， yes, 真系一蚊 见地明。 根据文汇报，佢有讲嘅，佢就话原来五十年代嘅时候咧，蛋挞咧一蚊咧。有十二隻，一蚊，所以是一個貴價食品嚟嘅。 貴啊！ 係啦，之後咧先至去到即係平民咗之後就打工仔咁呢個嘅佳品，同埋以前嘅蛋撻咧同而家唔同啦，原來係而家係兩倍咁大。 哦 吓 吓， 系啊， 咁啊抵食好多喎、 啊， 一蚊有 两倍咁大咁样， 食得饱人啊， 所以以前嘅人就觉得哇，蛋挞大食夹抵见啊，唔系抵食夹大见， 调转晒呢单嘢。 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今次出场嘅新人轮到佢， 李靖君。 Hello 啊 ，Gladys。 Hello， 李靖君系啊，好开心、啊，即系咧寻常事请到你上嚟同你倾下偈啦。 好开心你邀请我就真。 系啦，喂，咁不如问下你先啦。咁、其实呢个系寻常事认真做嘅呢个节目、可唔可以同我哋听众咧分享一下平时咧仲有啲咩寻常事你系未同出边讲过嘅，同我哋倾下咁样啊？ 其实头先你一讲完，我就喺度谂，我有啲咩寻常事系特别嘅咧？即系，但系我冇啊。其实我本身系一个好宅嘅人啊，即系我系好中意匿喺屋企。就睇戏咯。 OK， 好嗱，你系一个狮子座嘅人啦，系咪？你觉得自己性格狮唔狮子座咧？ 我觉得以前系一啲都唔狮子嘅， 系而家反而越嚟越狮子。 而家反而越嚟越狮子，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系因为可能而家越嚟越大个，咁然后喺工作上面越嚟越清楚自己想要啲乜嘢嘅时候，就反而喺呢方面就会越嚟越狮子咯。 OK， 即系工作嘅时候冇得逼你去唔自信或者冇主见啦， 系啦系啦， 焗住要将狮子座嘅特质越发越强咁样。 系佢焗住就会好主动啊，同人倾下偈啊，或者好多嘢都会啊，我不如咁样啦，我就做决定啦，咁样即系好多时候会慢慢培养咗呢个性格出嚟。 嗱，我认识嘅 Gladys 里边咧，咁佢系一个歌手啦，亦都系一个演员，咁、我知道咧，你都对跳舞几有兴趣噶嘛，同埋你又弹埋吉他噶嘛，系咪？ 啊，我对跳舞有兴趣，但系就完全冇围巾咯。 OK， 系咁，但系其实你即系自己个嗜好或者系识嘅嘢都好多啦。平时你啲时间系点分配咧？又或者会唔会好忙咧？咁样令到你？ 我觉得我本身系真系一个有广泛兴趣，对好多嘢都好好奇嘅人嚟嘅。咁、但系我就个缺点就系好三分钟热度咯，即系譬如可能即系真系可以令到我好持续地有兴趣嘅，都真系得演戏同埋唱歌，即系音乐啦。以前曾经有过好多唔同嘅幻想，即系谂过啊，究竟我嘅音乐应该要点咧？咁亦都有尝试过，有碰过钉，就发现啊做唔到，跟住啊唔紧要啦，做继续做戏啦。咁，跟住然后突然间有一个咁样嘅机会，将我以前有好多 FF 过嘅嘢实现咗出嚟， 系 一定系好梦幻、好感恩嘅。即系有时甚至比我想象中再更加好咗。 OK， 即 系真系超额完成嘅。对于我嚟讲， 系嗱，问到你一个寻常事嘅问题就系、是，你系讲过咧，其实电话对于你嚟讲好紧要噶嘛，系咪啊？冇咗电话你话会死噶嘛？成咁你讲下啦，平时攞住部电话会做啲乜嘢？通常系 听歌啦，首先 听歌， 同埋揾路啦，因为我路痴嚟嘅，虽然我好中意揸车，但我真系路痴，我净系识翻屋企，即系同埋我嗰种路痴嘅程度咧，我去边咧我都要翻屋企出发，即系我住红磡咁啦，譬如我要去旺角咁啦，咁我要旺角尖沙咀，我就一定要经一经红磡，我先可以再出尖沙咀咯。即系总之所有嘢我都要由家出发，我就先识路咯。 哦，好可爱啊！考咗几多年牌咁样？ 三年，三四年啦，差唔多。 系唔紧要嘅，嗰个 app 应该帮到你嘅。系。咁最后同阿 Gladys 倾倾就系、是、嗱，嚟到新人巡礼啦、最后有啲咩想同我哋嘅听众讲咧？ 好多谢所有真系中意我嘅音乐嘅人啦！我觉得新人系真系难行嘅，因为你系一张白纸，即系大家对你冇乜 impression， 亦都冇乜 expectation、所以即系如果真系你有去翻听我嘅歌，我 系 觉得好感恩嘅。咁希望你哋会继续期待我之后嘅作品啦。 好，今日咧多谢晒 Gladys 李靖君啊，好，咁都祝你喺呢一个2019年嘅成绩表上边啦，非常之靓，非常之好睇啦，吓攞到你想要嘅嘢啦 ，OK， Thank you. 好，多谢。 在床内，小蚊躲入我梦云内，小小生命存活要紧一心给他饱满。 想体验爱是存在，细线化尽管极快凋谢，愿意再让我可以等待，学懂怎去自爱，当然像忘恋爱，长直问谁活得开，轻一出破折扣，少了的温暖夜送，一小粒水蜜桃，初恋的滋味甜和痛觉，也当一不要句号，那个家好叫幸或让叔叔，没见好你是煎熬，只不过红日烧早，只不过失我地数，想他闯入我大门内，想他倒在石榴群外，双方生命从未想得死去的爱，只想体验爱是存在，是化尽满极快熄灭，在脑海让我见过沧海，最终等到自爱，反复追望恋爱，大直奔最活得开，轻易握着破纸。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警方在屯门拘捕三个男子，相信他们正是测试有遥控装置的爆炸品。爆炸品处理科警司黎展超表示，现场发现被烧毁的痕迹，在被捕人士身上发现化学品和爆炸品，并且检获遥控发射装置，有接驳器连接爆炸品，可以令到化学品发生爆炸。他表示装置全部是自制，曾经过改装，由于他们只是进行测试，检获爆炸品的分量不多，烧毁的痕迹大约四至五寸阔。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警司李桂华表示，在小冷水路一个偏远地点作出拘捕，在现场检获防弹衣、防毒面具和少量的化学品，相信他们正是测试爆炸品，或者之后在游行集会的时候作出袭击。他说现场有不少的郊游人士经过，认为他们的行为危险，可以造成很大影响。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月18号至20号到澳门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并且视察澳门特别行政区。下星期五是澳门回归20周年，澳门后任特首贺一诚将会在回归纪念日正式就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中午抵达北京，展开4日的述职行程。她到达入住的酒店的时候，未有回应传媒提问。据了解，林郑月娥将会同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韩正见面，并在下星期一分别向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汇报香港的最新情况。在本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林郑月娥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相信会作公开交代。他表示政府会继续努力施政，有决心面对挑战，有信心会走出困局。林郑月娥会下星期二返港。 有市民在尖沙咀码头发起关注警察施用暴力展览。展览负责人杨小姐表示，自六月起，警方多次对示威者行使不当暴力，对他们构成身体和精神严重伤害。他表示，展览选择在尖沙咀游客区举行，是为了向外国人介绍香港近日的政治事件，希望唤起国际关注警暴和人权的问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今晚天晴，明日渐转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日间温暖，下周中期有几阵薄雾，下周后期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过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呢都系车多㗎。而家车龙呢排到入去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呢借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东区海底隧道港都入口呢开始有车龙，龙尾排到过去北角政府合处。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系挤塞，龙尾去到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呢，近住花墟一段呢仍然都系挤塞㗎，龙尾排到过去太子道东近油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呢，近住旺角至到太子一段都系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呢亦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新柳街。在新界区方面，现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西港铁站一段是车多，龙尾去到兴芳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咪住坐定定，你一我喐佢喐。起身举高手，扭靓扭，转个圈，往底跳起拍手。女有几岁蚊仔，各位靓仔靓女，个个喐身喐势，日日做运动，运动日日做。 咪再搵藉口唔喐啦，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喐一喐，健康啲。 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传承过去，接续未来，无论记忆和世事如何转换，没尽没变，只有我们心中的一首歌。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 二台院线请到黄修平和麦希恩导演分享做短片比赛评审的感受。 新一代的电影广告界，简单如一个政府的宣传片，是不是真的拍得容易了，反而会拉到一些平庸了呢？ 剧本究竟是讲一个什么故事，就是不可以甩了个原神。 想听两位导演连同比赛得奖者的访问，就要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二台喐一喐。 我冇时间啦， 午饭同埋晚饭后各行15分钟。 我补动力， 我陪你一齐做运动。 好攰，唔想喐啦。 将做体能活动嘅时间安排喺你有充沛体力嘅时段进行。 我冇资源， 可以揀啲唔使点样技巧同埋设备嘅体能运动，例如步行、跳绳或者行楼梯。 我讲咩藉口都好似冇用噶喎。 梗系啦，要健康，唔好再俾藉口自己啦。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猜，谁都抑压，谁能不出界、啊、自问亦有愿望，愿望未必很恐怖，寂寞亦有罪状，罪状未必很苦恼，伤心抱我不对路，难自我改造，别扮有心得，要不要听我都不理，不需让你扮对不起。世纪几多个只敢抱起，几多个几多个孤板自己，生不生气都不想你，极乐直到没落，没落亦可分级数，浪漫直到绝望，绝望亦可高质素，先知道我不对路， 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系你同我成长最重要嘅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齐继续探索慢动作。慢动作子龙揾嚟一位嘉宾，佢咧就系我哋漫画界嘅其中一位大前辈啦，李健良先生。 大家好，大家好，我系李健良。 你好，你好。咁啊，点解今集咁厉害可以邀请到佢同我哋一起倾偈咧？就是完早前子龙路过九龙城嗰个商场啊，咁我发现，咦， 多咗一个展览，好有电影嘅味道。但系行埋啲睇咧，原来全部都系我哋香港人画嘅海报。咁再睇深啲，原来啲名啊、啲制作单位，全部都系香港漫画家画嘅。咁我好有兴趣，于是咧就捉咗佢上嚟同我哋倾倾偈啦。你好， 系你好，你好，子龙你好。 头先我哋就讲到啦，商场里边就有一个同电影啊，甚至乎海报啊，我哋一啲好经典八九十年代电影嘅作画喺里边啊。点解会诞生一个咁有趣、咁特别嘅展览嘅咧？ 呢个系庆祝湾仔嗰个影艺戏院迁移去到呢个九龙城中心。咁啊，九龙城中心商场就特登做咗一个展，咁系一个光影回忆啦，咁啊一个好怀旧嘅感觉，就有一啲六十年代戏院嗰个装置啊，同埋有好多当年嘅电影海报啊、手绘嘅海报啊，咁就为咗庆祝呢一个咁样嘅活动咧，咁啊主办单位咧就会揾到我啦，同埋一啲香港嘅一啲 artist 啦，去画翻以电影为题材。画翻一啲画，咁啊做一个庆祝嘅活动咧。 其实几多唔同类型嘅海报，譬如有你画到嘅蜀山啦， 都系啊， 有半斤八两啦，好多好多啊， 好多。咁有一啲就系以前嘅真系嘅电影海报嚟嘅，咁而我哋嗰几张就系新画嘅，以一啲电影明星啦，咁啊有譬如马富强先生嘅李小龙啦，金小文老师嘅吴耀汉，同埋呢个许冠英啦， 佢嗰个好有趣， 系啊， 有神水啊， 佢好有神水，佢嗰、那个我头先都唔知佢点画，咁但系即系小文老师系真系有一手嘅呢方面， 佢呢方面真系鬼才。 系， 咁我自己都印象几深刻噶，因为始终你嘅风格系仍然有港漫当年那些年你嗰种嘅不足喺里边， 系啦。咁呢个其实我当时接到呢个 job 之后咧，我都同主办单位倾一倾，咁就有两个选择嘅。咁如果要我画翻一啲同电影有关嘅，咁最好不过就系我想画翻风云啦，或者呢啲。 云上舞，风里斗，难道够？门外雪各自收，难道会更疯？云追逐风也好，地追逐天也好，忘掉你，忘掉我，没有低，怎么会有高？命运有聚有跌有人笨，没有风碰着云，谁有痴空星勤？爱若来自怨恨，要恨也得讲缘分。 因为本身我以前嘅工作就系帮呢个风云漫画画呢个封面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一套我自己觉得都几划时代嘅创作。 让我来变，蜀山剑，千军威力似雷电。谁知清风，竟斩不断爱恨缠。 因为当年《蜀山》上映的时候呢，都是一个几新类型的武侠电影的。 是。 因为七十年代的武侠电影呢，很多时都是呢两个主角，一人揸住一把剑，或者一人揸住自己的拳头，这样走去做一场决斗。但是《蜀山》呢就会谈及到内容里面会谈及到人啊、入魔啊，呢啲其实都比较新嘅概念啊，同埋御剑飞行呢係先前係冇嘅嗰啲电影，咁我当年觉得好新鲜啦，咁一路都喺我脑海里面，而正正因为我又係嘅工作係做一啲武侠漫画嘅封面，咁我觉得我如果去演绎呢一个电影嗰个感觉呢，应该会有另一番感觉。咁同呢个制作单位傾完之后呢，咁佢哋就 比較屬意我畫翻蜀山呢個題目咯， 真係有發揮空間啦。係 啊，我亦都好開心去接呢個 job 咯。 係咁啊，其實而家喺九龍城嗰個商場嗰度啦，大家都會見得到，除咗有作品睇得到啦，仲會有一啲嘅片段可以播放俾大家睇啦。 係啊，係 啊，咁啊，公眾免費入場啦。 係啊，因為佢哋今次主辦單位時間亦都好緊迫啊，佢哋製作呢個節目。咁但係真係做得好仔細、好精細，尤其是佢仲喺個牆嘅側邊係設有一個布攤，布攤上面咧仲有好多即係昔日嘅一啲電影雜誌啊，其實全部都係珍藏。 哇、哦，係真跡嚟 嘅。係嗰啲係直情係當年嘅電影雜誌啊、哦，一啲電影雜誌，其實當然而家係已經係絕曬版㗎啦。 我以為係複印品嚟㗎，我以為印出嚟㗎。 係直情係真實嘅，所以其實價值連城啊。咁、哦、我都有替主辦單位擔心㗎。因为真系咁珍贵嘅展品就放咗喺个会场， 巢咗就巢咗噶啦。 哦，系啊，咁就甚至乎电影海报啦，咁啊有一位收藏家啦，阿嘉乐啦，咁佢以我所知咧，同佢倾过偈就系、是。佢收藏嘅港產電影海報，我諗超過6000張咯，甚至更多咯。咁佢就都為呢個展覽咧就付出咗好多啦，真係揾咗好多好有大家回憶嘅一啲電影海報咯。其實好難得嘅，甚至乎有啲喺我腦海係遺忘嘅。但一見翻張電影海報咧，我就記得個戲名咧，例如當年嘅一啲影星叫伊雷啊，咁可能新一代嘅。朋友未必會認識㗎喇，咁但係我都有少少遺忘㗎喇，咁但係一見返張海報， 你青少年或者後生嗰陣時嘅影星嚟㗎，我諗我都冇乜睇過佢嘅作品。 係呀，咁甚至乎佢成個展覽啦，嗰、那個戲院嗰個裝置啦，特別嗰個戲院前面有一幅叫做九龍城呢、這個戲院啦，咁嗰度 好似牌匾嗰、那個， 係啊，好似牌匾嗰、那個，佢真係揾阿 Jimmy 老師，因為 Jimmy 老師咧就已經係退咗休嘅演藝學院嘅教授嚟嘅，咁佢而家退咗休，但係佢未做演藝學院嘅教授之前咧，佢真係畫呢啲電影嘅畫咯。而佢當年咧係用一啲乳膠漆畫喺一啲木板上邊，咁 喺牆上嗰啲壁畫就係佢嘅手筆 啦。係啦，咁其實咧嗰、那個技術要求係非常之高 嘅。係啊，因為第一又唔可以落錯筆啦，第二你用色用力係好講究，因為如果唔係你多得滯會流落去啦。 係啊， 哇，好犀利喎！一聽到幻想都覺得犀利。 係因為近乎有少少可能真係失傳㗎啦。你知而家所有電影啦，即係上畫嘅，全部都係編一張海報出嚟，咁已經唔會有人喺個木板上面用乳膠漆去畫㗎嘛。 仲要放到咁大咧，你個構圖、你個比例嘅拿捏咧，都好講究。即係你幻想，譬如我當張國榮。咁你要一個好巨型，可能佢個鼻已經等於到門咁大嘅時候，哇！你啲陰影啊，你嗰啲線啊、粗幼啊，全部其實真係好難想像啊！ 其實嗰個係好高技巧嘅，因為如果我自己冇時間就，其實有時間我都好想去學習呢方面嘅技術。 嚟緊揾一日揾笪地，揾兩塊大嘅木板，真係試下。 我諗係要揾埋阿 Jimmy 老師嚟教下我哋先得。 係囉，真係整一個香港嘅電影壁畫嘅一個小小工作坊，大家可以細味一下都好喎。 係啊， 真係可以同佢傾傾下呢個。嗱，咁成個展覽我覺得啦，除咗真係電影嘅欣賞之外啦，亦都有一份香港漫畫嘅味道喺裏面。 哦，系啊，系啊， 我自己好喜欢，因为两方面都系我好中意嘅系列啦。其实今次拣嘅时候有冇话边个拣先？边位漫画家有某啲意向啊？特别想做边啲？个过程系点嘅咧？ 我其实都系主办单位联络我，咁啊透过电话啦，咁我就已经提出咗以上两个，一个就系风云，一个就系蜀山。咁而對方聽咗之後已經記錄在案啦，咁、所以又唔會出現話啊，大家都想畫同一個主角，咁就冇呢件事出現。 咁你咪各有各， 各有各，係啦。 咁啊，又另外一種開心嚟喎，因為一擺出嚟嘅時候，大家都有啲驚喜喎。 會啊，而且我哋譬如喺開幕嗰日，大家幾個畫家聚會翻，咁啊難得有咁嘅機會啦。有時大家各各忙，咁又未必有時間約出嚟。咁啊，趁一個咁樣嘅 event， 咁啊，大家又可以聚首一堂咯。 一路講到即係漫畫呢一個題目啦，咁其實都知道你其實80年代已經開始入行啦。 係啊係啊， 仲要一嚟嘅時候就已經係同好多我哋而家叫嘅大師傅啦、大前輩啦一齊合作啦。咁啊，都想問多少少啊，傑良，你記唔記得你初心點解咁中意畫畫呢一樣嘢嘅咧？ 其實嗱，畫畫呢樣嘢咧，我 早喺幼稚園咧已經有呢個天分嘅。 嗯， 咁好中意喺電視見到一啲特攝日本嘅特攝片啦，例如一啲講機械人嘅特攝片咧，我睇完之後就會即刻咧揾一本簿咧就畫咗出嚟嘅。 嗯， 咁而屋企又好好嘅，我爸爸媽媽咧就完全係俾自由我嘅，除咗翻學做好曬功課之後咧，我中意畫乜啊喺紙上面咧，佢哋都唔會管我嘅。咁、但係好得意啊！嗰陣時咧，就每過農曆新年，啲親戚朋友嚟我屋企拜年咧，一見到我畫嘢咧，永遠就會講一句嘅，就係話：梁仔你大個咧，千祈唔好畫畫揾食啊，會餓死你。即系咁，我细个就深信呢样嘢， 潜移默化 系啊，哇，会饿死啊，饿死好惨、啊，咁真系千祈唔好啦，大个唔好画画，但系讲就咁讲啫。我喺小学其实喺五年级嘅时候咧，我已经收同学咧5蚊一幅，帮佢哋画功课噶啦。因为嗰阵时咧， 即系劳作嗰啲系咪啊？ 系啊，因为嗰阵时咧，佢哋好唔中意个美术老师咯，因为美术老师好恶噶，我哋间学校，所以佢哋全部都唔想画画咯。咁唔想畫畫咧，咁我話我幫你哋畫啊，跟住我就收咗佢哋5蚊一幅。咁可能好早就奠定咗我咧，係要以畫畫嚟揾食咯。 喂，但係唔好講少，你小學嘅年代五蚊其實都唔係小數目嚟嘅。 其實 嗰陣時買碗粥買串油炸鬼都係2-3蚊嘅啫。 係啊，因為我嗰間學校咧有一啲有錢嘅同學， 係 佢仲幫其他同學俾埋錢添啦。 哇，好厲害！ 係一個富豪同學嚟嘅，所以我都好喜歡佢。 而家仲冇聯絡？ 而家真係冇聯絡，係可能佢唔想聯絡我。 就係咁樣，所以你就已經對畫畫有好濃厚嘅興趣啦。 係， 咁但係後來點樣變成你嘅職業，或者點樣加入漫畫嘅行業？ 其實好得意啊，因為我細個接受譬如話畫畫嘅啟蒙咧，除咗我中意畫之餘咧，我就受住兩方面嘅影響嘅。一方面就係迪士尼嘅繪本，咁我爸爸買好多迪士尼嘅繪本俾我睇嘅。咁但另一方面咧， 咁你細個嘅 細個大約71年到啦，71、72年啦， 已經買迪士尼繪本俾你。 其實幸福嘅，我細個我嘅童年係幾幸福。咁但另一方面，我又好中意鹹蛋超人喎。 嗯， 咁嗰陣時咧，街邊嘅報紙檔咧又有啲翻版嘅鹹蛋超人。 係， 咁其實我 好薄嗰啲， 好薄嗰啲係啦。咁我爸爸其實就唔係好中意嘅，咁但係為住因為錫我啦，咁啊結果都買俾我睇。咁變咗咧日本風嘅漫畫。同埋美式嗰啲迪士尼嘅漫畫兩樣都喺我腦海裏面咧浮現嘅，咁但係反而我對廣漫嗰個感情就唔係話咁深嘅，即係 嗰陣時應該啱啱開始冒起啦，如果講70年代嘅時候， 嗰陣時就仲未間接係喺一個咩時期咧？喺呢個小流民轉去 龍虎門 嗰個階段嚟嘅， 啱啱冒起啦嗰陣就係。 咁我就反而對嗰啲港漫類型我就唔係好了解同埋好少接觸囉。咁、所以佢哋對我影響又唔係好大。咁去到中學我就開始鍾意睇日漫啦，例如呢個池上遼一嘅男組啦，咁永安考老師嘅愛與誠啦，咁及後都好多日漫我都好喜歡啦，安彦良和啊、阿里安啊嗰啲我都好喜歡。咁反而都冇諗過加入港漫呢個行業。就直到我一次無意之中咧，就發現到一份報紙叫《金報》，佢就連載咗馬榮成先生嘅《中環英雄》。咁我一睇當時我就會覺得，帶有一啲慈善連一嘅風味喎，咁 嗰種肌肉感啊， 係啦。咁但係慢慢慢慢，我開始接觸佢嘅作品咧，我就覺得，馬榮成先生就唔係話。有一種完全模仿慈善連一嘅感覺，佢真係自創到自己嘅一個風格出嚟。咁嗰陣時因為我好喜歡美術啦，咁我覺得都好厲害呀、呢個人點解可以畫嘢畫得咁犀利嘅呢？咁我就開始諗，我係咪應該加入呢個行業同佢一齊做嘢呢？真係有一個咁嘅諗法。及後我同我媽講啦，咁我媽都叫我，你讀完個中學先講啦。 我嗰時仲係中學生嚟嘅， 中學生嗰陣時大約中四呢，我見到 即仲未會考啦。 未會考嘅，係啊， 哦，就係咁嘅契機，等下、 啊， 你第一次萌生想加入漫畫呢個行業， 係啦、啊，就嗰陣時其實都係由馬榮成先生影響嘅呢、這個。 嗱、眨下眼啦，我哋今集啦就講到呢度，咁大家就有初步嘅了解，認識到啦，李健良先生啦，原來細細個係點樣啦，咁畫風又係邊一種啦，咁下一集啦，我哋就會講深入少少，因為咧佢唔係淨係喺天下嗰度工作過嘅，咁20-30年嘅漫畫生涯裏面咧，唔單止係畫好多嘅封面啦，亦都有好多嘅創作啦，亦 都喺几间嘅漫画公司嗰度咧系合作过。咁啊，过程嘅经历又系点咧？我哋下个礼拜继续。 好啊，好啊。 情感构造在各种色彩中透露，画进我心意构图里分布。由我塑造了白色，塑造了绿色，塑造每一种的角色，都叫我迷倒。随我的观察细心塑造，带你到达山岭外，将画面分割，风景衬起。随我的喜好，悉心收藏，带你到达。